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晴朗，光照充足，但是气温受冷空气的影响上升非常的乏力，最高气温将停留在-2度以下，加上今天风寒效应十分的明显，天气变得更加寒冷。今天夜间冷空气继续发威，最低气温预计到-10度左右，入冬以来新低，可谓是天寒地冻，请各位务必防寒保暖。今天中午晴，西北风4到5级，气温-4度到-2度，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前后风力最大的时间段，对交通出行不利，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1月10号11:37，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热情似火的音乐哈，春活充满了无比的节奏感。 对， 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你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我很喜欢的嘛，中美洲的一个国家。 对，道道很喜欢这样一个国家。 对， 因为一部电影，好多在里边取景，是不是？ 啊，哪部电影？ 速度与激情嘛。 对，飙车嘛，那么啊，是的，这就是古巴 啊，古巴有很多这个。衣服上、饰件上有好多人的头像， 切 哥，很多很多哈，而且有非常多的海滩，雪茄文化，还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老爷车的文化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行走四方的超级摄影师陈杰，欢迎。 大家好。 姐姐又来了哈，去古巴这趟是纯耍还是带 着？纯耍 纯玩去了。 对， 几个人去的？ 一人去的。 自己？ 对，因为是这样，我正好去美国出差，完了这么走的。 他去美国出差，顺便对气人，顺便去了个古巴。 一个人去古巴， 对， 那不就非常的潇洒自在啊？ 对啊， 对，相当好，而且就是南美国国家相对来说热情度非常高，相比咱们所知道的北欧，这之前咱们聊的北欧的， 对， 要热情的多。 哎， 是 你说热情哈，咱也去过好多的国家，虽然是意识上的去过哈， 意识上。 但是大家去嘛， 是是是， 见识过很多人意大利的 旅游节的朋友们啊， 对啊，意大利的、南美的、古巴的热情，说几个例子，怎么个热情法？扑倒吗？就是那种 举个例子啊， 那 就是我。我经常会早上起来去扫街，就是比如看看当地有什么好吃的呀，然后早餐外面解决了。 对对， 经常就会被拉着照相，你懂吗？就是他会认为说，首先他认为你是日本人，他先拿日语说，但后来我跟他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的好朋友，完了就开始跟我们照相。就因为那个当地我是碰到了一个中国小伙伴，我们一起搭伴，但是没搭时间特别长。 男的女的？ 男的 男的。哎呀，说妥，你不要问， 你这是你这么回事儿、 啊， 我不是琢磨着男女搭配干活不利吗？ 啊， 也是男生， 对对对对，但我们只搭了2到3天的样子，没有搭全程， 看来是不合。 不，因为他时间走的比我早，他到的比我早，所以时间不太合适，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在一块儿、完了，其实，在当地遇到很多中国人，就是也是玩的。还真不是当地工作的， 就纯玩 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会？ 因为其实我到那儿遇到的很多还都是岁数比较大的。 哦，上了 年纪的。他们其实是很有古巴情节的这帮人。 对对对。 哎呦我的 天哪！老炮们是不是那种？ 对，大概60多岁左右的，这样的一部分人，完了可能刚退完休，完了。大部分都是说，比如把孩子，就是比如说可能在美国，完了顺道去玩一趟，就这样的。 对，就听到了吗？这个点是孩子在 美国， 对， 抓这个。 是的， 哪个城市在美国？ 你输了。波士顿 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古巴离我们不近，挺远的， 挺远的， 坐趟飞机过去。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好多去那边买雪茄呀，去那边感受古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风情。 对对对，没错， 对社会主义国家风情，这是肯定的。但是签证是一个问题， 是的， 你还是有得每天 怎么去玩，玩的开心快乐。十分钟资讯之后，我们的陈姐也好跟我们说说她的古巴之旅，一个人的古巴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天气虽然寒冷，我们的节目热情不减哈。 对，我们热情十分的高涨。 对，第一点就去第一条啊，滑雪场已经开门迎客了 啊、 但是滑雪安全的纠纷成为上月投诉热点。 这个我觉得还是滑雪场呢，现在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建起来。 雨后春笋。 对，雨后春笋。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安全一定有保，一定要保障、啊。 必须的，必须的。我们都是活生生的大朋友去玩呢， 对 不、 啊、 对？对 啊，我们可是银。 人，对。 对，你不能这么对待我们啊！对，严冬来临，京郊各滑雪场纷纷开门迎客啦。滑雪作为冬季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在给大众带来欢乐的同时，真的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对，北京市工商局日前发布去年12月消费者投诉分析公示。滑雪纠纷投诉成为了上个月消费者投诉的一个热点。 有数据显示，上个月12315，这不念好别扭哈，12315，信息采集综合服务平台共登记消费者投诉信息达到44837件。 我的天哪！ 接待消费者咨询27997人次，为消费者还真的是挽回经济损失825.35万元。 我天哪，这不是个小数目啊！ 这真的是有必要的啊！ 对，那北京市工商局通过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分析发现，因为滑雪出现安全事故要求赔偿的纠纷较为集中。那工商部门在此提醒说，消费者最好是选择正规安全设施齐全的滑雪场，在滑雪前呢仔细阅读场内安全标志和警示牌，查看雪场示意图，了解雪场概况，注意安全防护，同时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去选择滑雪项目。 最后一句很重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和技能水平，您啊别一蹴而就，啥啥上高级道去了？ 是的，千万不能这样、啊。 别人一怂恿你就上去了，你就下不来了，是不是？ 对，什么撞树的，这个雪场一定你那个雪道那个树啊都给清一清啊。 对，非常的危险、哈。 真的。 比如说像高血压、心脏病、老年人等人群不宜参加高强度的运动方式。初学者，比如说道儿跟我都是初学者。应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聘用滑雪教练，学习滑雪技巧和防护的知识。怎么摔是正确的， 必须的、哎、这是肯定 得有教练去指导。 是的，尽量不要独自一个人去滑雪，而且要听从教练的指导，量力而行，切莫在技术水平未达标时进入跟你技术水平不匹配的雪道。 是， 如果发生严重的摔伤，不要自行随意处理，要及时请求医护人员救治哈。比如说滑雪当中发生意外事故，请保留相关的证据拍照片啊，录视频等等的啊。嗯嗯，都希望大家能去欢欢乐乐滑雪，高高兴兴回来哈。 对对对， 哎呦，好些人就是咣叽自己摔骨折了，赶紧开车去积水潭了，都是这样的。我那次就是这样的。 哦，是吗？ 非常的心塞的慌，你知道吗？ 对，你还自己 开车， 哎呀，我的天哪！ 不能这样哈，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对，希望大家安全第一啊！嗯、 对对， 关注北方的事儿啊，福建省也是个神奇的省 啊，这南方的大省啊、哎。 福建省新增三家省级旅游的度假区。 哎，好事儿啊！嗯，依照旅游度假区等级管理办法和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的国家标准，日前经省旅游资源规划开发治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评定了，说上杭古田旅游度假区、莆田九里湖风景区，你看锦里的里啊， 锦里的里， 对，惠安巨龙旅游区达到了省级旅游的度假区标准，同意批准为省级旅游度假区了。 其实之前有很多哈， 嗯， 已经达到了七家，希望各位再去福建省玩的时候呢，这七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对，这七家一定去看一看吧。 是的，是的。法国呀、 嗯、 这个是个浪漫的国度哈、 嗯嗯嗯、 法国国家古迹中心这个部门呢哈、 嗯、 推出了微信购票系统， 哇， 方便中国的游客。 你看法国绝对是走在这个科技的尖端， 弄潮儿， 对，弄潮儿、嗯、那中国有什么他就马上开什么。 对， 你看人家微信支付宝全开通了，现在都可以线上购票了， 经常刷死机嘛。哇哎呀，你这个 对不起，换一个 POS 内存不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法国国家古迹中心十日发布了一个公报、 哦、 宣布将于11日推出微信购票系统，以方便中国游客在法游览。 这个公报一发，将有八处法国古迹首批登录购票系统、嗯、分别是，我的天哪，一个一个来哈， 一个一个来， 圣米歇尔山修道院、 阿宰勒里多城堡、 卡尔卡松古城、 伊夫堡、 凯旋门 啊、古家峪， 说什么说啊？凯旋门和巴黎古 监狱， 哎、 对， 还是古监狱、 嗯、啊？是，还有先贤祠和巴黎圣礼拜堂， 非常棒的地方， 真的都是非常棒的地方。 我们咱们游客哈、啊嗯嗯嗯，在关注法国国家古堡中心微信公众号之后、 嗯， 可点击门票预定，选择想要参观的古迹，并通过微信支付、嗯，当即就可以付款。 这太方便了，简直！ 即可购得电子门票，不用排队。 哇，真的为法国古迹中心点个赞。我觉得法国这个旅游局真的小伙伴们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永远都是把这个中国的一些喜庆啊、便利啊带给大家，对，喜庆。 公报指出， 对呀、啊嗯， 指出了什么？ 指出说在法国经济增速整体放缓的情况下， 主要是这个原因。 对中国赴法游客数量增长稳定， 又稳定啊！哇， 消费呢显著。 是的， 法国国家古迹中心将继续推出新举措，方便吸引中国游客。 是的、嗯，其实法国的国家古迹有很多，像凯旋门啊、圣母院等等这些哈，有百余处古迹， 嗯， 游览人数每年超过860万人次， 哇，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此外，该中心已在部分景点通过配备中文的售票员。 哦， 厉害了， 嗯， 印制中文版的旅游指南，推出中文版手机客户端等方式，为中国游客提供便利。谢谢他们， 是的，谢谢他们啊！ 谢谢法国部分啊， 对、 嗯， 然后呢，我们再移步到日本。 日本怎么了？ 冲绳， 挺好啊， 挺好的哈、啊。 对呀、 啊，它呢或许成为了日本人最不想去的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哦， 是这样的啊，就是日本人呢一生最不想去的地方是哪里？答案是冲绳。 这不是香江和太极吗？ 对呀、啊，冲绳很委屈啊，为什么呢？我招你惹你了？ 对呀、 啊， 怎么回事？ 对，其实这是根据日本一个调查杂志网站的7日的一个报道啊。 调查做、 对。根据该杂志编辑部进行的日本人最不想去的都道县府的调查，大约10%的受访者选择了冲绳，排名第二的是九州岛上的佐贺县，还有鸟取县，这都排分列2-3位，其他入榜的还有岛根、青森、鹿儿岛等等。 哦，这个挺奇怪的。 对， 为 什么、 啊、 其实呢主要是因为日本人觉得、就是他们本国人觉得冲绳距离太远了， 太远、 而且交通又不方便、比如说吧，从东京到冲绳首府那霸要坐2个多小时飞机，我去那干啥去、而其他的一些排名靠前的都道县府呢，基本也都是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山 偏远，主要是 对，就偏远地区、日本人会认为没有什么特色，没有吸引人的景点，还有城市也不发达，哦，不想去这地方。 日本当地人是这么想的，嗯，但是冲绳还是有很多旅游资源的哈。 对对对，像我们游轮的话，它是必须要到冲绳 的。是 的，对。 其实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准时达路机哈，大家可以说说大家留言每天发生的事儿，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我们编辑打出来了哈。 是是是。好， 第一位叫做 Miss Lulu 0818。 对， 他说， 是这样的，和两个男生出去玩的后果就是能有一张独自一人且满意的照片，很难。且行且珍惜吧。 倒是作为一女生， 对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直男审美了。对，真的是直男审美，就是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直男，你一定要看他给你的拍照技巧，就是他那都是迷之角度，看完你想砸相机，你想打人。 其实他觉得还拍的挺好的。 对对对， 是 不 是，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有一组那照片吗？就是我自己自拍和男朋友拍的照， 不一样不一样。 对，那么这不挺好的吗？把后面景都照上了，人就那么大点儿。 哎，也难怪哈，男生女生审美不太一样哈。 是的， 这位叫做姚也响当当说羡慕我爸和我妈，每年最少出去玩两趟。 哎呦， 就泰国去两回。看来这两口能玩到一起是多重要。哎呦， 对呀，这爸妈够潇洒的啊，不错不错。是的，然后 Coco 酱， 再来一下。 对 ，Coco 酱说了，如果冬天只能去一个地方，我选哈尔滨。 姑娘，还可选的地方挺多的。啊，你选 对 对，哈尔滨 是的， 冰雪资源， 是 吧， 玩吧， 也是南方的姑娘哈。 嗯嗯嗯。 最后一条，冰雪两重啊，冰火两重天。 哎呦， 澳大利亚的悉尼高温创80年最高纪录。 哎呀妈呀， 好热好热哈！就在北美地区，天寒地冻。 嗯。 那个气温连续创新纽约的部分哈。 嗯嗯嗯。 某些地区甚至比火星还冷之际，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却遭受超过了47度的热浪侵袭。 哦，还真是 47度，哗哗烫。 哎呀，热浪， 热浪 就是冲浪的时候都变成热的了。 就在7号， 就在7号，怎么的呢？我们看一下啊， 嗯， 7号，悉尼成为了地球上最热的地方。 我的天哪！ 哎呀，位于悉尼西部的一个彭里斯，又是大悉尼区最火热的地方， 热 中 之 热。 啊， 由于彭里斯气温最热达到了47.3度，也使大悉尼地区创下了自1939年以来的最高温。 彭里斯7号下午温度超过47度，但8号早晨下起了小雨啊，稍微有所缓和。澳大利亚气象局表示，尽管悉尼的气温8号维持在摄氏35度左右，但当地以西的气温仍然在40多度以上。 这个空调得开足了， 开足了。大家出去玩，悉尼也是南半球的国家非常受欢迎的城市啊，城市，防暑，别中暑哈。 对对对， 对对对，那个时间过得很快， 嗯， 11:47，马上有请我们的超级摄影师，喜欢玩的陈杰先生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Que conmuevan el corazón. Si se le canta una madre. 听着这样老年代的有一点黑胶介质的音色啊，我们要去古巴这个国家看一看哈。 的， 我是一次都没有去过，道儿也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也相信，也没去过这个地方， 是的。 所以呢，今天要好好了解这个地方。 嗯， 掌声有请陈杰。 欢迎陈杰。 大家好，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陈杰呢，首先刚刚我吐槽那事儿， 对对对，吐槽那事儿，就是说所谓的直男审美。但陈杰作为摄影师肯定不一样了。对，你给 我一般出去，姑娘特别愿意跟我出去， 是吧？ 尤其是比如说我在路上，比如说遇到了别的小伙伴不认识的，比如同样是中国人，帮人拍两张之后，会有存在于说，那我后面跟你一块玩的这种可能。 你看， 就希望遇到这样的。上次我出去，然后我也是找了一对这个情侣啊，帮我拍一张照，然后那个男生还拿了一个5D2来着。非常专业的在那儿，我说那他应该拍得很好吧，然后拍完了一共3张， 都不能用，两张虚的一张巨丑。 不，你要想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气死我了， 人家是情侣，你给你太好看了，他媳妇不就不高兴了？ 哎呦，你看人家这情商 啊，还真是哈、啊。 您从你自身找找原因。 怪我喽！ 激动我，你这老逗你。 怪我喽！ 怪你喽！ 给我气的呀！ 出去玩啊。这个有一个同行的好的摄影师特别重要， 是， 因为不管是拍人拍景象很重要，而且陈杰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哈，不管是器械还是技巧都是响当当的人哈。古巴这个地方，人家刚刚说的是从美国顺道去的古巴，那去古巴的签证问题你有了解吗？ 其实是这样的，从美国去古巴是最不顺的，对，因为其实美国和古巴是就是属于并不是交往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并没有直航 哦， 近一年才有，但是都是包机，或者从纽约、华盛顿或者从波士顿，只有这三个城市会飞过去的。但是基本上旅行者不会这么走。完了，我当时是去华盛顿出差。完了，就是我想呢，多了四五天的时间，那我就去趟古巴。我绕了一个大远，我是先从华盛顿飞到了巴拿马。 哦， 就是往南飞了。然后再从巴拿马再往北飞，飞回到哈瓦那。 哎呀， 哎呦我的天哪！ 中间基本耽误了六个小时吧，往返的飞机。 还行还行啊、你看人家出差就是花 Washington DC 出差。 啊，是的，是的，我们是，不必。行了，我们就 不要 说了，对，不说了。 都是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贡献。 就是啊，没，我没去基建了。 那个反正是辗转之后到达古巴、 啊、对对对， 那你印象当中的古巴，其实我们都有对一个国家有个最初的印象，课本上的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 最初的梦想最终会到达。 真是你说的古巴对吗？ 我其实最开始刚下飞机的时候是晚上的感觉，会觉得这个城市特别破败、 哦、 就会觉得跟他们很多人说跟中国的八十年代时候，我觉得不止，可能是七十年代的样子。 七十年代的中国， 对那种感觉，包括路上的车呀，晚上的灯光特别昏暗，这种情况、 不是很成亮的那种。 对， 你看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啊，我们的朋友，对吧？ 对 对 对， 发展的确实没有我们这么快。 是去的首都嘛？哈， 就去首都，但是就是说，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出去看这个城市的话， 那是什么样子呢？ 就完全不一样，就是特别有活性的一个城市。 哇，老爷车出来了。 对，有老爷车，有一些在，就是因为人多了嘛， 人多 了，完了街上大家都。就在走的有在玩的等等的会出现，完了南美人本来包括中美人的这种风格都属于很热情 热情啊、 他们自己不管是自己玩，他们自己互相交谈，再包括跟你交谈， 肢体语言、啊、 都特别大，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他们主要语言是西语， 西班牙语， 他也听不懂中英文，你也听不懂西班牙语， 那交流怎么办呢？ 靠比划吗？ 其实真的是靠比划、就是人家有时候比如说让你拍个照片、完了就是可能就是靠比划就要给你合个影。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当时赶上一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在里头逛街，完了发现了一个就是他们那边人要打架，我说怎么回事，我就看看、发现就是说邻里之间吵架，但是动手但没动起来的那种感觉、 邻里之间， 对，完了后来来了五辆警车， 我的天哪， 但其实发现没有任何动手的，就是属于纯嚷嚷， 五辆警车是不是从侧面反映治安非常好 ， 是不是？ 治安是整个中美地区加上南美地区来说最好的。 哦， 古巴居然是治安最好的， 对，社会主义国家。 对 对对对对。 你说的治安好，比如说道，晚上想出去溜达溜达， 没问题， 可以吗？ 可以，但是问题在于并没有什么可溜达的点。 晚上难道不是灯火辉煌的街头吗？ 海滩，比如他们飙车那海滩，然后酒吧都有吧？ 酒吧即使只是在它的市中心， 人家飙车也没在晚上飙啊。 广场的地方会有，但其实你要是离开广场的那个位置的话，基本上都是比较黑暗的地方， 就是灯光没有那么足。 对对对，所以车也不方便，因为没有什么车，你靠自己走，没有什么可看的。 是是， 对，也是。你想，就是如果我要是一个人去，一个女孩大半夜的，就算是安全吧，我出去她没什么逛的，也没有亮灯的地方，我逛什么呀？ 对对对， 在哈瓦那晚上，最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活动，一个去酒吧。就喝酒，第二个就是说去看他的那种舞蹈，因为他当地的萨萨舞是最出名的。 哎呦， 对，完了他会有很多教萨萨舞的地方。完了晚上，比如说他就给人表演，又可以带着你上去跳，这种感觉好。但最多晚上也就到十点多、十一点多就完事儿了。 挺好，挺好 啊，你也 太累 了，没法太晚 呀。 对， 不要太累哈。 对， 反正首都哈瓦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古巴哈。其实你古巴又是有。精神的精气神的民族气节的哈， 对， 那些比如说街 牌楼啊， 嗯， 牌匾上是不是就各种的头像，各种的崇拜会有吗？ 对，千拉拉绝对是。 牌上倒没有，但都是墙上，就是、 墙上 对， 有涂鸦， 涂鸦特别多， 哦， 而且。就不是特别不好看的涂鸦，就是真的特别有艺术感的漂亮的涂鸦，而且整面墙整面墙的涂鸦， 真棒。 完了，我们当时还在晚上见到过有人在涂鸦，就是一波人拿着那些那个刷，对。 他们是打着手电筒涂鸦吗？ 对，哎，对，打着手电筒。 真的，他为什么要在晚上涂鸦呢？ 因为白天有警察。 啊，我刚刚说让人误以为好像是偷偷涂上去的， 就偷偷涂上去的。 啊，这特别好，你看 啊， 这。 哎呀，这追光打到这儿，这边打， 切，哥， 切字打错了。 我觉得呀，这个那次咱们说美国的时候， 嗯、 也有一个三公里的那个长街，对不对？圣地亚哥， 对， 这块呢也有涂鸦的，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在里边。 是， 我就想那种脏辫的。那种茂密头发的小伙子， 哎，他们真的是扎 着脏辫 吗？ 脏辫少，因为脏辫还是南美的会多一些， 哦， 他们大部分是光头会多一些。 哟，光头， 啊，利落。 一说实话，因为热， 范迪三怪不得在这发。 是， 因为真的热，因为我当时六月份去的，还算赶着雨季，那几天下雨还比较多。如果不下雨的话，36-37度是正常的。 炎热。嗯，古巴呢，其实有很多的好玩的地方，很多雪茄客喜欢去那边感受雪茄的文化。 嗯， 还有雪茄节还会举行， 对。 今年2月份会举办雪茄节，那个门票。炒得很贵一张了 哦，真的，雪茄节， 你能想象一个密闭的空间，雪茄节文化节吗？2000多个人一起在一个屋子里呼雪茄，是什么？ 哎呦我的天哪，我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天哪！ 是不是很有隆重的那感觉？而且还有海滩，还有很多很多关于这里面的饮食、住的怎么样哈？时间的关系。陈杰，下午段啊，好好说一说一个摄影师眼中的古巴，肯定是色彩斑斓的。 一定是一个多彩的。 详细说一下， 对。 如果大家想要去古巴感受社会主义的文化的话，那边的社会主义文化可以听听我们陈杰的分享。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

就是可能算全世界能最出人文片子的地方吧。 人文， 对，因为 你问什么叫人文， 什么叫人言文片子， 就是其实就很多我们的摄影师出去都在说，说古巴是最容易出片，因为它的包括它的建筑是殖民地风格，就是西班牙 风 格， 西班牙 风 格， 对对对。然后它的人其实是中美的人，就是它的肤色以及它的这种骨架也比较上相，而且再者说他们人是愿意拍被拍照片的。不管是说神态啊，包括也跟你 合 影，对，配合度也非常好。 对，我就觉得古巴真的是一种健康的美，就突然间让我想到那个《速度与激情》七还是八是吧？里面那个赛龙，查理兹赛龙，他的那个角色，哇，整个金黄色的脏辫编起来，然后穿着非常简单的 T 恤，但是那整个 的 肤色和身材简直太棒了， 对，特别适合那个地方的感觉。 嗯、哦，是的。 说起古巴，我想起古巴女篮。女排， 女排， 女 排， 哦、好厉害！刘雨欣， 古巴女排也很厉害。 扣在他们的身材，就感觉就是天然的优势。 这是他们，就是我跟当地人聊，哦、当地人就是说，这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一个 古巴女排。 对，古巴女排 厉害，厉害、 哦！我的天 哪，他们的人种那 那都是那个 大看来就是神一样的存在的一个队伍。 哦，对对，当年真的是喜郎平类的， 啊、 嗯，狼之岛是不是？非常热情哈。那其实你如果比如说道道和我还有普通的民众去到古巴拍摄的那个地方，有没有推荐？比如涂鸦墙要拍一拍，海港要拍一拍。 其实这样，如果你要去哈瓦那的话，在老城，我呢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时间比较短，四五天的话， 老城 四五天在老城全在四五老城待着就足够了。 哎， 因为就太多东西可以玩、可以吃、可以看的东西。 我想拍那个老爷车， 老爷车 能有吗？ 老爷车在 扎堆的地方。 就是首先这样啊，它分两种老爷车，一种是观光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街上有很多特别亮的颜色特别新的那种老爷车， 开不动的，但是 不那是开得动的、 哦， 那是完全是为了说给观光客拍照用的， 哦、 包括你可以带着坐他的车， 滨海大道一块， 对对对对对，他、哦、带你转，然后转整个城。 那我想拍旧一点的，真实的、那个， 旧一点的话，你就随手拦一出租车，他的出租车也都是这样。 是吗？ 对，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在于你在坐上就会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 弹簧不好。 它第一是毕竟是四五十年代的车， 哦、 它整个从机器的声音， 声音 再加上气味，再加上它的座椅， 我只是想拍张照， 都会比较差。但是便宜啊。 哦，就是出租车的价格会便宜， 便宜很多，对，要 比 观光车 观光要便宜多， 便宜多了的。 嗯，不同的体验嘛，对不对？出去都感受感受。 但如果说你一定要一个特别大的量好看的片子，完了我就要躺在那个这个老爷车上敞篷的， 是是， 完了在海边的那种感觉，完了穿个比基尼，我就到那个位置拍。那你还是拍那种观光的比较好，因为还是好看，对， 是可以满足游客的需求的， 可以满足的，而且有很多这样的，就是也能讨价还价。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你要去的话， 消费的感觉 消费并不高，就包括你像坐车的话，可能那一趟的话大概。因为它不能是按照美金或者说欧元去收的，它有当地的货币，但其实汇率基准跟美金是一比一的概念，坐一次车大概是10美金左右。 十块钱， 对，十块钱， 十块钱， 六十， 对， 就是观光那个、 啊、 老爷车是那个吗？ 不，那个出租车，出租车。 那 老爷车呢？ 老爷车的话是20美元 。 美元。20或25的样子。 不便宜。 也不便宜了。 但是它能带你逛半天。 是这样 的。对，不是 便宜便宜便宜便宜。 半天、啊、 便宜便宜， 半天120，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 就坐老爷车来回转悠是那种。 它就是它有一个专门线路，就瑞士围着老城外围转一圈。 那我可以随时停车吗？ 可以， 随时拍照， 而且小哥也还愿意给你拍。 哎呦， 因为我去的时候，因为只是一个人，再加上就没有漂亮姑娘，所以我并没找小哥给拍照，我只是拍了他而已。但是出租车打了好多，因为出租车。就是虽然说比较差吧，但是也有那种风格， 对， 是真正的四五十年代车的感觉， 当地的感觉， 对对对， 是吧？ 我觉得就是你打出租车挺好的，你就给我拉到一个地方，我忍一忍，然后主要是为了拍你这个车，对，没别的。 挺好，拍照没问题哈。那比如说饮食，刚才饮食上其实他们都有海嘛，都有海鲜哈。你说花费不高，饮食怎么样？对我们消费者来说， 饮食吃的话，其实你跟就是比如说。其实相对比中国本地，比如说北京吃饭要稍微贵一点点，不会贵太多。 是 因为这样的，它分两种货币，一种叫 CUC， 一种是 CUP。CUC 是和 CUP 的比例是1:26。但是当地人所谓的就是土鳖索，就用的是 CUP。一般都是买水果啊，卖菜之类的。完了。如果你是在当地那种国营商店 啊，还国营呢， 买什么汉堡啊、披萨呀、炸鸡之类的，可能5CUP 就解决了，或10CUP， 就等于说是 十美金的不一美金的十分之一的价钱。 天哪！ 就比如说是一块钱或五块钱人民币的这样价钱能吃顿饭， 便宜了， 但并不好吃 哦。 啊、不 并不好吃， 并不好吃，但是它有料，因为就比如说像你买鸡蛋，它都是国营的那种感觉， 哦、 是凭票完了、嗯、都很便宜， 大家很平均是吧？ 对对对对、 哦。 但如果你要真要去餐馆，那就必须只能吃 COC。 COC、哦。 大概一个人的话，比如一顿饭$30左右，就是三十美金左右的这个价位是正常的。 哦， 20到30几顿饭吧， 也还行，挺贵的。嗯， 对， 海鲜便宜吧？应该 海鲜便宜，海鲜便宜 是吧？海鲜便宜哈， 尤其是那种非这种就是星级酒店的那种大的那种餐厅的那种海鲜，你、 嗯、 比如说去民宿家呀，包括小摊上买这种海鲜，相当便宜，大概10几美金到20美金之间就能一只大龙虾的这样子， 那 就太便 宜 了， 而且是活的。就是现捞上的那种，给你直接做的那种活的。 哎，他怎么做呀？就蒸一下吗？ 基本都是蒸。 啊、哦，那行， 对， 可以 蒸完了、 哦、 放一点他当地自己调的什么酱汁儿啊、 哦， 这种东西，完了就没了。 你觉得习惯吗？那当地饮食的？ 我上去就我觉得相当习惯， 啊、 而且他有糙米饭啊什么之类的， 硬、 就 是、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也相当好吃，其实。 哎，不错，对，龙虾配米饭。 米饭对对对，龙虾盖饭嘛。 对，龙虾盖饭。其实我觉得到那儿就吃龙虾就挺好的， 天天 真的天天吃龙虾。 有当地特色的饮食吗？古巴的那块？ 当地特色其实比较著名的就是黑豆饭。 黑豆饭， 对，因为它的米饭不是纯白色，我们吃的白米饭，或者也不是那种什么我们什么五谷杂粮那种米，不是。 哦。 但它是糙米，再加上加一些黑豆。 好几个颜色是吧？ 对，完了做一起的， 哦、 而且它会把黑豆酱做成那种类似于我们拌饭的那种拌饭酱那种感觉，拌着米饭一块吃。 哦。 对， 对， 味道相对来说偏甜。 哦。 但是会有一种比如说芸豆磨碎的那种，完了做成酱的那种感觉。 哦、 芸豆的清香。 还行， 还行，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是的。 嗯， 完了，它如果说肉食菜的话，鸡肉和牛肉是最多的， 最主要的。 鸡肉， 对对对， 嗯， 鸡肉可能相对来说我们还能接受，牛肉，我是觉得他们做的那个 白 虾有点老，嗯、 哦老、 牛肉太老了不行， 嗯， 鸡肉还是蛮好的， 嗯、 鸡肉、牛肉、黑豆饭。海鲜 是 可以随便吃啊， 可以了哈。对，然后其实，在饮食方面还有一些小零食啊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选择。 冰淇淋啊， 冰淇淋有吗？哎呦我的天哪！ 反正我 的舌头捋直了。 我去的时候，我特别逗的一点就是，你在那边是见不着可口可乐和雪碧这种大牌子的，因为它跟美国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很好的贸易关系。 我不要你的东西，拿走。 所以当当地有很多很像，比如说可口可乐或者说芬达 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 啊， 我觉得比可口可乐好喝。 真的？ 对， 有名字吗？有牌子吗？那 芬迪， 它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那个牌子，它都是当地的那种就是样子的东西。 是有瓶的还是塑料那个碗那个 啊？瓶的有瓶 的 有瓶的有瓶的， 挺好挺好挺好，还挺这不挺。挺过瘾的嘛， 挺好的， 对 呀、啊， 饮食方面没有问题。 被冰养， 完了那边如果说你不喝饮料，喝酒最多的话就是朗姆酒和那个啤酒。 哦， 完了，它朗姆酒就是那个哈瓦那 club 那种的牌子的会非常多， 嗯， 也很便宜， 嗯。 完了，如果去哈瓦那市中心老城的话，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小馆五分钱小馆，就是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特别著名的一个地方。 你敢开？ 真的五分钱？哎呀，我跟你说，海明威绝对的，他选的地方。你大家去就对了，就绝对没有问题。 对，那最著名的一个酒叫莫吉托。 莫吉托， 是在那儿发源的吗？对， 莫吉托应该好像就在那儿发源的。 是吗？ 完了， 他 你会看到八元在你面前，完了现倒那种那个就是薄荷 薄 荷叶，完了现做。 这是我最爱的一款，最基也是最基础的这个鸡尾酒， 对，非常好喝。 妹妹哈，我这不能喝酒这些年。那个莫什么头？ 莫吉托， 莫吉托什么味啊？ 它是薄荷的清凉， 薄荷 对，再加上朗姆酒，有一丝丝的微甜， 对，有一丝丝 的微甜。然后它有的呢是在那个你的杯口是加盐的， 对， 有的是不加的， 加盐， 对，加盐、就是你入口的时候会带一点微咸的感觉，就是清凉加上咸味儿，就整个给你特别清新的感觉。 度数高吗？那个酒？ 度数不高，度数，但是我觉得正常的喝个两三杯问题不太大。完了，关键是那边首先是你喝着朗姆酒，看着八元在给你做这个事情，边上有人拿着小吉他给你弹唱， 哎，对对对， 太棒了。哎，那边这个酒便宜吗？ 便宜， 真的。 那边首先三个东西就是作为他们的外销产品是比较便宜的，朗姆酒、雪茄、咖啡。 哦， 你看看这三个都是远销国内外。 对，就是因为有。那个雪茄文化在古巴，他们室内室外有没有禁烟的这样一个说道呢？在 其实没有禁烟的说道，只是说对于你作为国外 游客的话，你带走雪茄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哦， 尤其你不管是，就有可能这个限制有可能对于你的第三方国家会限制，不管是你从加拿大走， 嗯， 还是从墨西哥走，这两个国家的限制是有一些的。 嗯， 有的是50支，有的是70支，有的是100支，这个是不一样的。 哦， 因为当时我是回美国，所以我当时没带太多，只带了20支走。 嗯 嗯， 平均一支的价钱是1刀到1.5刀的样子， 超级便宜。 对，而且 1刀到1.5刀， 超级便宜， 纯手工的，不是机器做的。 对啊，纯手工的，卷制的。 那这个真的是很便宜， 超级便宜。 对，这才10几块钱。 对对对对。 哇！ 而且很多的，我们建议在于不要在就是黑的厂子或者 那种 买， 是的，是的，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最好它有供应商店，因为供应商店就虽然说它量少，但保证是真的，而且不那么贵。 啊。 还得是国营商店， 希望大家对对去那边好好的挑到心仪的雪茄哈。 对， 说到那咖啡啊，有没有那像样的西班牙咖啡馆？有是吧？那种感觉的 咖啡馆应该 咖啡 有， 咖啡馆非常多。 哦， 它其实那边在老城里，第一多的是酒馆。第二多的咖啡馆， 哦， 这两个都是我的最爱，不是那个第二个是我的最爱。 怎么回事？你这个形象 啊， 是 不？这咖啡是人家最爱来着， 对对对，配点酒。咖啡的那个，比如老城新城，那么老说老城是比较那样的感觉。你不是晚上去的时候，老城感觉不是那么现代化、昏暗。新城应该挺漂亮的。 它是新城，我没有晚上去，我都是白天去的。 白天，它新城大吗？ 新城和老城的感觉非常不一样， 完全两风格。 新城很大的，新城就其实你觉得现代化的感觉还是蛮多的。 嗯， 完了。我有一次白天是其实走错路了，我走到了一个就是新城的一个比较中心的点，完了就是感觉整个是完全跟老城不是一个年代的感觉，对对对， 这不穿越了吗？这不 对，而且那边也会有西装革履的人，也会有上班的人。 哎呦，这 就是哈瓦那 CBD 呗， 差不多哈，精英的中心。 对对 对，其实我们有时间的话，老城新城走一走， 对， 这个收获挺大的，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感慨哈。 对，没错， 在老城生活的人是那样的， 对， 在新城打拼的人是这种状态哈。 就可能我跨过一河，感觉就不是一个年代的这种感觉， 对， 都不是一个城市了，感觉换了个城市。 是，嗯，刚才说住宿的价格，我们在广告前说住宿价格还是。价格还可以，比如说你住一晚900块的话，相当于当地两个月的薪水是吗？ 对，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住宿是民宿， 它有两种，一种是酒店， 酒店， 因为它只有5星级酒店。这种酒店的话，因为它那儿不通网， 只有5星的， 只有5星的。 哎，说到那个古巴的上网费贵的惊人， 到时候给你讲上网的事情，好玩。完了，先说酒店，酒店那边的话，一般都是5星级酒店，就基本上。淡季的像，因为我们是6月份是属于淡季， 嗯， 是最热的时候，大概900多块钱。如果像12月份、1月份这样的话，可能一倍的价钱，大概1500到2000的样子。 哎呀， 但如果是民宿的话，是人民币大概是不是美金的话，大概是30刀左右一天， 200多。 啊， 还好便宜 啊！这是民宿才200多呀。 民宿的话， 我以为民宿900呢。 民宿200多， 两百多。 什么样的风格啊？巴西当地人的那种吗？ 对对对，就那个，就当地就是中美的 西班牙风格， 西班牙风格的，而且他当时会给你做饭，你可以跟他说我今天要在你这吃晚饭，我可以吃早饭，他都会给你做一顿饭，他那儿也便宜，比如说他给你做一顿晚饭10刀。 哦， 可能都完了。你比如说一顿早饭2刀或者5刀的样子，你都可以跟他谈。完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古巴不通网，所以所有的这些预定不能通过正常的平台去定， 只能是人工。 那怎么办呢？ 我们都是通过那个就是猫头鹰，就是像那个 TripAdvisor 上面去查它的评价，它都会有 email 地址，直接给房东发邮件。 它不是不通网吗？那 对，它是就是不是不通平台，但是它是有网络的。我再讲一下，就是说。古巴最好玩的事就是上网。 哎呀， 对，就是只有在5星级酒店的大堂或5星级酒店能上，还有一种就是在广场。 那5星级大堂酒店包括在房费里头吗？ 不包括， 另说费。 一小时大概是便宜的话是2刀左右的，它是上网卡。就是你在手机上你要登它的 WiFi， 完了输它的密码，一小时就一小时。完了，一张大概2刀，如果是旺季的话3刀4刀都会有卖的。你就会看见晚上，为什么晚上我说没劲呢？就经常会看见一广场一根柱子，一堆人抱着手机在那待着，就在那上网。 免费 WiFi？ 不免费，只有那有信号。 哦， 你在屋里，在任何地方是没有信号的。 那比如说我自己租个 WiFi 蛋， 没有，在那边是没有任何的 4G 或者说 3G 的信号。所有的通过上网都要通过他们这种移动的运营商的方式。 我有朋友说用那个中国的那个东西，国际漫游，发了一个1.2兆的图片，巨贵。 那边是因为是如果通过中国移动的话，它是第一没有 只能通过比如说发短信打电话这都 OK 的， 短信彩信 的，对对，这事是 OK 的，但是你发流量比如上微博发微信都不行， 都不行，他是发不了还是特别贵啊？ 不是，他连不上， 连不上， 他没网，他没有网，他没有数据网络， 了解了， 哎呦我的天哪，那如果买当地电话卡也不行， 当地电话就是上网卡， 就是那个两块钱两到那个一小时， 对，一小时，而且你必须在指定地点去上 啊， 他没有任何标牌说这是一上网点，不是，你就看一堆人抱着手机在那个地儿站着，那肯定是上网点 哦。 哎，我的天哪！ 你拍那照片还不能及时分享？ 哎呀，得了， 对吧？ 那个、 留着回来分享， 我先别那什么了， 回来 分享， 回来分享哈、哦。其实我们会了解古巴的这个热情啊，通过白天的这个建筑物的颜色， 对 老百姓的这个淳朴，他们治安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共享的，对不 对？比如说人均都是这样的，人均一家五个鸡蛋，他也五个鸡蛋，是不是就这个感觉？ 他们其实比如说像日常的吃完了，包括可能穿的有些东西他都会发、 嗯、 就是那边我觉得最特别棒的一点就是古巴其实应该算全球教育能力最好的了。 教育， 对，因为就是举个、哦、如果你想上学，你从小学一直可以上到博士都不花钱，所有学费都是免， 全免啊！ 但是前提是你能考得过去 哦。 第一是你能考得过去，第二你想、 嗯、 完了，他们小学的孩子穿的校服都是发的 啊， 而且挺好看的，质量也不错。 你看，所以他们就安居乐业，所以是 这样，对对对、 哦， 所以他并没有那么大的欲望。 嗯， 所以就是，而且我觉得他们幸福感特别强。他所有的，就算比如说，就是一个卖报的，或者说在那卖摆小摊卖旧货的、 嗯嗯嗯， 完了，他跟你在聊天的时候，包括跟你在合影，他特别开心。啊，没有任何说我今天不高兴啊，没有这种感觉、嗯。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多学习他们那种乐观的精神，学习借鉴哈， 真的是 调整我们自己，是不是？ 对，他有什么不快乐？人家两个月才挣900块钱， 就 是 啊，就调整我们自己， 是不是， 对不对？ 人家才发五个鸡蛋， 是是，假设嘛，对不对？ 哦、 对对对， 还是。就是你要调整心态， 对，调整 心态，我们要多看这个像古巴就很好的地方、 嗯、 如果我们要是去旅游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 我觉得特别适合去的一个地方， 对，还有海滩， 对、啊、 是不是， 而且它的颜色一定非常丰富，你就想那些老爷车都又复古又艳丽， 对， 对， 是是是， 那边除了相对来说因为就是可能因为是共产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这种情况、 嗯、 他们的办事效率会比较慢、 嗯、 包括比如说进那个下飞机之后过海关啊，包括比如说等出租车啊，他们包括都没有那么快的效率，他们并不着急， 人家这节奏， 对 对，那你既然出去玩你要那么急干什么呢， 别快， 对吧、嗯、 对，所以就包括就是说我们去餐厅的时候点餐一会儿半天才上来，但其实看周围人都不着急，他们都在聊天，就是你什么时候上我也觉得无所谓，我只要是觉得你 古巴的节奏就这样的， 就是很慢、 哦、 对，那提示大家就是别等着饿的时候再去吃饭，你还没饿的时候你先去等着 那个有没有服务费啊，这个餐饮当中餐费当中， 你其实可以给，但是没有硬性要求， 就小费哈、 啊、 对，你可以硬 酒店呢也可以给小费的、 都可以给的， 不给也行， 不给也行，但因为我这次没有住酒店， 民宿 就不用给酒店。 哦， 对，我觉得民宿那个风格还是很棒的。如果它真的是跟西班牙的那种风格一样的 话，对，而且民宿关键是老板娘或者老板愿意跟你聊天儿。 对， 那、可是怎么聊？他不是说不了英文吗？ 不，有的老板是能说中文， 哦、 不说英文的，说英文的，说英文 厉害了， 说中文厉害了。 我还真见着有在古巴人有一个能说中文的老板， 当地人。 对，他是因为他当时是在中国，在上海。做过老师 哦，那肯定，那他相当吃香了呀。 对，在上海做过西语老师，做过6年的西语老师，回到古巴的。 那他这个中文绝对的杠杠的。 还行吧，我当时是觉得是可能是上海人教的中文的感觉。 对，那肯定的， 对， 地域嘛。 来啦。 我想想，对，你有没有注意的事项？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儿，到了 首先就是关于签证的问题，其实不用着急，到每个你飞之前，比如说你从那个。加拿大走或者从墨西哥走、你上飞机之前再买签证它都会有卖的、 哦、 第二一点就是在于一定要弄清货币，因为 COC 和 COP 还是有区别的， 这两个 因为有时候我当时最开始不知道它其实标的是一个 COP， 但当时只是写的 EC、 哦、 或者 ECU 之类的， 字母没出来， 它没写， 它有什么区别，这俩 1:26的区别， 一个贵一个便宜嘛、 哦、 所以我比如说买一杯水，人其实写着1块钱、 哦、 我给人那个26块钱，那人家可能觉得来说啊，你给我20块钱，我干嘛不收？人家不会找给你。 天哪， 哦、这样啊？ 这不朴实，这得告诉我们游客。 这不能这样啊！你这个写清楚是不是？ 所以、 哎、不用那13就够了。 对。 所以我最开始就是其实不能上当吧，自己算吃了点亏也是自己的问题。 对、 嗯、 对。 所以弄清货币是很重要的。 就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是有 C 这个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弄明它是 COC 还是 COP。 对，一定要问清楚，我就是给他看我到底是哪个货币，他会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那会不会遇到装傻的说、 啊、 哦，我不懂，我就是以那个语言不通。 这倒没有，这倒没有。 哦、 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他不会找你的。 他认为你愿意给他这些钱。 哦，你看这还是一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啊， 这怎么区分？ 我觉得这如果不统一货币可不行啊。 对 那这不乱了吗？ 没有，他是当地人用的是 COP、啊、他其实类似于我跟我们在开放那段时间的是外汇是一样的，外国人用的是 COC，所以是这么个区别。 嗯， 那就统一都换最便宜的那个， 是不是？ 对， 不，但是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地儿都收 COP。 嗯， 因为你是外国人他不一定收你的、 嗯、货币的问题刚刚还有什么提醒？安全有没有？ 还有就是因为它最好的时间是其实是在冬天，就是咱们的冬天。 对， 因为它咱六七月份是雨季加热，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防蚊子。 哦，蚊虫叮咬， 蚊虫叮咬是一个问题。因为 会有传播疾病？ 倒没有传播疾病、但是特别厉害的蚊子。 是吗？ 经常我如果今天没有开蚊香的话，就晚上一晚上一身包，这是特别严重的事儿。第二个在于就是他们的饮水并不是很卫生的，所以一定要我们当地买 瓶装水 。对， 好的建议哈。 嗯，对。 古巴就在那儿等着咱们的。 对， 去呗啊， 去吧。 希望喜欢古巴风情的朋友们早日感受古巴的热情哈。 嗯，是的。 谢谢陈姐， 客气客气。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忠。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权威资源，实用服务，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详情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